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再说了，端木翠越说越气，你只不过是一缕残念，不能立于灼日之下，你能走街串巷，分明就是吸附彩秀的阳气归为己用，令彩秀折损阳寿。况且我听说你还要嫁人，这不是害人是什么？还说自己没有作恶，单凭以上两条，我足可以打得你灰飞烟灭了。彩秀沉默了一下，半晌亦有恻然，叹息道： 唉，我的确是对不住彩秀姑娘。 那你嫁的人呢？你就对得起了？ 哼， 我问过刘婶儿，听说是个赶货帮的年轻后生，从小跟彩秀一同长大的。他二人情投意合，你从中搅和什么呀？ 彩秀突然抬起头来，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 不是他。 什么不是他？ 我要嫁的不是他。 端木翠这一下吃惊不小。 那你要嫁的是谁啊？ 他要嫁的是谁？ 展昭此刻的惊愕并不比当时的端木翠来的小。端木翠叹了口气。 哎，跟着我走你就知道啦。 于是展昭不再多问，只是跟着他走。两个人时而并肩，时而一前一后，渐渐走到荒郊。两边渐无人家，荒草没过脚踝，打眼望去，极目处一片漆黑，无一丝光亮。脚下的路凹凸不平，展昭提醒他： 端木，你小心。 话音未落，自己脚下反趔趄了一下。端木翠扑哧笑出声来，忽地站定身子，身臂遥遥前指： 那，就是那儿。 顺着端木翠指的方向看去，只觉黑嘘嘘的一片，过了片刻才辨出是个屋宅轮廓，似乎还是个大户人家。展昭奇道： 这一带还有人家？ 唉，早荒废了。 何请走至近前，大门已朽了一半，右手边的一扇门轴脱落，松松地挂将下来，恰留出一人大小的缝隙，门边跌落了一只风灯，灯身破了几处，勉强还能用。端木翠俯身将风灯拾起，向展昭道： 展昭，火折子。 展昭将怀中的布包拢了拢，腾出手来掏出了火折子，方点着了，风一时大起，又吹熄了去。展昭往檐下避了避，再点着才凑近风灯，一阵风过来，火头扑跃几下又灭了。 端木，你过来挡着些。 端木翠应了一声，站到展昭对面。展昭俯下身子，如同半穷状，小心地护住火折子。端木翠也俯下身来，将展昭护不住的一边遮紧。两个人似乎拢出了一方小小天地，风雨再甚也近甚不入。嗤的一声轻响，伴着淡淡的烟气，燕头终于燃起。端木翠喜道： 好了。 展昭微笑看他，新起的艳光如同淡淡的粉黛，在端木翠的眉目间温柔着色。以礼失下的妆容，这世间最好的粉黛都难描难画。周围黑漆漆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连声音都听不到半分。展昭恍惚中忽然有种错觉，天地之间只此时此处是亮的暖的。他小心地将火折子凑近风灯内心，未几晕黄的光透过脏兮兮的胡纸，将身周丈余处点亮。两人小心地自门夹缝处进去，院子里更是寂静，终年没有人的模样。提灯四下一照，腐烂的家石东倒西歪，许是被风灯的光侵扰，有不知名的长节虫子飞快从家石上爬下，没入其栖身的荒草之中。端木翠引着展昭从廊下走，廊檐处有深深的雨窝， 鱼窝里挤满了水和草屑，展昭忍不住看向眼角，从飞檐上滴下的雨珠要经过多少年的积累才会在铺街的板石上弯出这么深的雨窝。正失神间，端木翠已拐进旁侧的一间厢房，风灯的光晃进去，满室的尘土，正中一滩灰烬，生过火的模样，旁边歪着一个破钵盆，盆里还汪着些羹汁。风灯转向另一个方向，展昭这才注意到角落里蜷缩了一个老头，他已经很老了，干瘦，面上的斑皮松松垮垮地耷拉着，身上盖着一件破洞连着破洞的皮袍子，毛边已经脱落得差不多了，仅剩几缕油汪汪的黑，早已辨不出先前的颜色。老头睡相粗鄙得很，一条腿大大咧咧地伸在外头，光着脚，脚底结着厚厚的老茧。他似乎睡得有些不舒服，拧着眉头哼啊了一声，伸手去挠脖子，抬起手的时候，展昭看到他鸟爪样枯瘦的手，指甲很长，里面积着厚厚的垢。 张文祥， 端木翠俯下身子，在他耳边很大声地叫他， 就要当新郎官了，怎么能睡着呢？ 张文祥，无论如何展昭都无法将这个斯文的名字与眼前这个斯文扫地的老者联系到一起。张文祥吓了一跳，茫然地睁开了眼来，出于迟暮者的老迈，混浊的眼眸过了许久才慢慢聚到一处，看到端木翠，他似乎有了点表情，张了张嘴嘟囔了一句什么。 什么？我你跟我说啥？ 端木翠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他说话漏风，像是合着粘住喉咙的痰。事实上，自见到这个人开始，端木翠就从未听清楚过他说的任何一句话。 今晚你要成亲，不要再睡了，起来。 端木翠一个字一个字的很慢很大声的讲，张文祥似乎听明白了些了，又哼啊了句什么，口水顺着嘴边流下。 哎，展昭，我们去布置新房吧。 两人穿过回廊去后院，风拂在草尖上发出奇怪的响声，像是有不可名状的动物在暗中追逐着他们的步子。端木翠有点紧张，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张文祥，听说年轻的时候是一方才子。 那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兵荒马乱的时候天下初定，或者还没定吧。展昭，他看上去有100岁了。 100岁？展昭失笑，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年轻的时候这世上还没有大宋呢。 静荣说，张文祥写的一首好词，文词绝妙处不让李后主。静荣就是附在彩秀身上的那一缕残念。 李后主，为命侯，亡国之君，半生折辱，日夕只以泪洗面，仰人鼻息，连枕边人都无法庇护。坊间传言太宗觊觎小周后美色，数次强留小周后宿于宫中，小周后每次归来都是又哭又骂。说起来都是前代之事，展昭初出江湖时略有耳闻，他并不热衷探听这些思维之事，只是对凌辱弱智女流之人深为不耻。及至后来跻身庙堂，对皇家之事更是三缄其口。若非端木翠忽然提起李后主，他也想不起此节来。只是李后主多才多辱，半生苦痛，以李后主比张文祥怕也不是什么好兆头，况且兵荒马乱之际更是文士贱如蒲草，飘零横死者不计其数，也不知这张文祥如何支撑才走到这老迈凄凉招人嫌恶的晚境。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一世风霜，哦，一世 善良。